好酷的沉浸式冷却法。我是翁里奇，我头一次看到这种冷却的技术。每次我想到液体冷却、水冷式冷却，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不漏水的散热水管分布在主机板上。我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，将整个主机板包含散热风扇全部泡在液体中散热。我建议 Podcast 的朋友可以到我网站上找到这个 Cisco Live 上面的展示影片。我第一次看到 Cisco Live 的展示影片的时候，我看到透明清澈的液体，我以为那就只是普通的水。问题是水会导电，别说泡在水里，就连碰到一滴水，主机板肯定立刻短路烧毁。难道说现在发明了什么新的保护镀膜技术，可以让主机板防水，还可以泡在水里吗？我搜寻网络找到这个影片，看完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所有的魔术都在这个透明的液体。这种液体由 Engineered Fluids 所生产，名称是 Electrocool Dielectric Coolant。 这里也有一个 YouTube 影片，我建议 Podcast 的朋友直接到网站上看到这个影片。这个特殊液体材料本身在数十千伏特千安培的电力下不会导电，因此将它倒入运行中的主机板、散热风扇、光纤收发器，如同倒入一种更稠密的空气，将原本的自然空气排出，因此主机板等元件依然可以持续工作。同时这个特殊液体材料本身比自然空气有着更强大的吸热散热能力，对于高速运转产生高热的元件和电路能够提供更好的散热功能。我的确还没有看到 Cisco 的确认， Cisco 所展示的影片用到的就是 Electrocool Dielectric Coolant， 即使不是，肯定也是其他公司所生产的类似的液体材料。这种冷却方式我学习到至少有下列几个优点。一，这种液体完全透明，不导电，散热效果比纯气冷式散热更好。二，这种液体减少了风扇的噪音，让机房更安静。三，这种液体没有毒性，至少影片中看到人体可以直接安全碰触。四，比在主机板上安装不漏水水管还要更简单，直接整个泡在液体桶装里面就好了。五，光纤收发器也可以正常工作，没有光学折射的问题。 One more thing， 目前我也想到几个可能的问题，我还没有得到答案。例如一，这种液体会不会腐蚀金属，经过长时间浸泡后最终破坏主机板呢？或者会不会伤到旋转的风扇？二，这种液体会不会容易挥发？如果容易挥发，我们需要准备很多一直补充。三，这种液体万一遇到真的水，例如消防水、临街水、雨水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会不会开始导电短路呢？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数据中心伺服器网络设备的散热新技术，值得我持续观察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大家多多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来订阅。越多人订阅，越多人按赞，越多人分享，我就会更有动力来制作产生新的内容哦。我是翁里奇，我的网站是 Cisco 学习资讯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